各位同学晚安哈。我们今天呢开始要进行这个27堂的哦民事诉讼法的课程。那第一天上课呢，这声音不会太大，应该还好吧？太大的话，我们等一下中场再把它调小一点哦。今天这个麦克风比较有力一点。来，那今天第一堂课呢开始呢，先把我们这个课程呢进行的一个状况，还有呢民事诉讼法的这个科目呢一些国家考试准备的技巧呢，稍微跟同学呢介绍一下。那当然了，后续一些比较细节的，譬如说一些答题技巧啦，还是说呢准备考试的方式等等呢，反正我们后面有20几堂课的时间呢，中间呢如果有空的话呢，我们在课堂上再跟同学分享哦。那今天第一堂课，我们只是先简单的呢，把我们上课的方式还有准备的一些大方向呢，先跟同学做一个说明。那首先呢，就是这个课程进行的部分。那各位知道哦，民事诉讼法这一科呢，内容呢非常的庞杂哦，量多也就算了，那国内的学者呢，偏偏又是讲说以说哦，变成了各家学说不尽相同，变成一个所谓学理的乱流区。所以在数量这么庞杂，然后呢学说理论又这么多的前提之下，一般正规的课程呢，26堂要把它上完呢，恐怕会有一点点的难度了吼。所以我们课程的方式呢，以往几届都一样，正规的这26堂课的时间呢，会帮同学介绍到再审程序结束，也就是呢，再审程序呢结束之后呢，后面那一些其他的单元，像什么保全程序啦、人事诉讼程序啊等等呢，我们照惯例都是用专题讲座的方式，所以呢，以专题讲座之名呢，行这个间接补课之实了哦。那因此呢，每年的这个模式呢，大概都是如此。那专题讲座呢，都固定的开在呢每年的3月份到5月份之间。所以各位这个全修的正规课程呢，26堂课上完之后呢，会上到再审程序完毕。那再审以后的单元呢，那补习班的排课方式是呢，我们就统一在呢每年的3月到5月间呢，会有所谓的专题讲座的方式。那我们现在那个专题讲座设计的非常人性化哦。讲座的时间呢，它基本上排的时间，各位如果没有空的话，它会有至少2次到3次以上呢，再放那个录影带。譬如说讲座呢面授的时间如果是6日的话，那你可能6日那个时候有其他的课，没办法怎么办呢？1、3、5晚上会再重播，2、4晚上呢也会再重播，所以至少会有2次到3次以上的不同时段重播。那如果你说呢，很奇怪，我1、2、3、4、5晚上都没有空，6日也没有空哦，不管什么时段也都没有空的话，那我跟你说抱歉哦，代表我没有缘分哦，时间已经排成这样了。如果你还是没有时间呢，可以空出来听的话呢，那肯定要跟同学呢额外的稍微去借一下这个录音档哦。这是我们的正规课程呢进行的方式呢，先跟同学呢说明到这边。那再来就是呢，准备呢这个诉讼法的方向也是我们上课的主轴。那各位呢在座呢，因为这个班呢算是呢，应该说是去年全修班的一个尾声了哦。那所以呢，在座各位呢，大部分来讲呢，应该都是年轻人会比较多一点了吼，在学在校的可能比较多啊。看各位呢这么年轻就知道了吼，所以你可能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国考经验。那想必呢，各位都知道了，从今年开始呢，我们的国考呢改成2阶段吼，不但是考科考试的方向改变，甚至连命题的内容呢也有所调整。也就是说呢，现在改成呢考选部是对外号称了，希望同学融合理论跟实务，还要结合程序法跟实题法。所以在二试呢申论题的考题呢，尽量希望考呢这种呢灵活的案例式，用实例题的方式呢训练同学呢综合分析的一个能力。因此呢，在整个课程的进行上面呢，会跟以前呢稍微不太一样。什么意思呢？以前哦，因为民事诉讼法独立一科，民法是独立一科，变成实体法跟程序法呢，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可是呢，各位从今年，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呢，如果你有注意到呢这一些呢学者写的期刊论文呢，或者一些法研所呢命题的一个考试趋势，你就会发现，为了因应国考的新制，国考现在打的招牌呢，就是我刚讲的什么结合程序跟实体，还要你融合呢学说跟实务。所以整个题目的设计上来讲，实务的见解越来越重要。你如果去翻那个补习班历届考题的话，现在说题目喜欢怎么考你呢？请问你，如果你是律师，状纸的声明要怎么写？ 或者呢，像政大江世明老师最爱考，如果你是法官，请问你判决书、判决主文要怎么写？这些在以往国家考试可以跟你说，诉讼法几乎不曾出现，因为那个严格来讲是你将来考上之后到司法官训练所，你再慢慢磨说判决书要怎么写啦，起诉状要怎么写等等，那些本来是很实务的东西，结果现在在这个考试的大方向之下呢，很多的考题现在呢也要求同学你最基本的一些实务常识要有，他不会考你太难太细，但出题者认为说呢，好歹你念法律系不能纯粹只念理论，有一些很基本的实务状纸的一些呢立稿的写法，判决书一些常见裁判类型呢主文要怎么写呢，他都要求同学呢多少要会一点。不仅如此，结合程序法跟实体法的前提之下，很多题目的设计都是把考点融合在一起，这个从晚进的期刊论文呢，各位如果仔细观察就知道。那当然最典型最明显的就是呢吴从中老师，吴从中老师呢经常在这个专业期刊论文呢发表一系列的讲座，那个讲座的主轴都是呢挑实体法跟程序法紧密结合的单元，譬如说他可能写一个单元叫死亡宣告的程序，哎，请问你死亡宣告程序有什么特色啊？结合民法跟民诉，民法总则有死亡宣告程序，民事诉讼法呢625条以下呢有所谓的死亡宣告程序，结合实体跟程序，同样的道理也是，很多的文章开始跟你写说，论我国民法上强制认领的相关制度，哎，为什么喜欢写强制认领？因为它又是一个典型的跨实体法跟程序法。民法上面呢1067条有强制认领的实体法规定，人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法589条以下有所谓认领诉讼的相关规定，要求你结合民法跟民诉，所以这个考题的转变呢，趋势的转变呢，同学你踏进考场一定要注意。所以严格来讲啊，你现在比较不好考，我们那个年代比较好考，为什么呢？我们那个年代每一个科目呢没有什么交流哦，井水不犯河水，考民法的时候完全不用管民事诉讼法讲什么，写民法的理论就好，考民诉的时候也是一样，完全不用管民法总则有什么规定，完全也不用管民法理论。但是懂得以往呢泾渭分明呢实体跟程序截然切割的这样的模式呢，在100年新制之后呢整个彻底都改变过来了，所以期刊论文跟考题呢配合着改变，各位准备的方向上也要稍微配合着改变，因此呢整个课程的进行啊，相对到诉讼法这一科呢，我们上课的内容呢跟方向也会有所调整，那调整的部分当然就是回归我们刚讲的，调整的主轴在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会特别花时间强调在一些呢实体跟程序比较交错适用的领域，譬如说人事诉讼程序结合亲属法呢跟民事诉讼法呢关于身份诉讼的特别规定，又譬如说呢裁判分割共有物之诉，这个民法呢物权篇有分割共有物共有的章节，诉讼法也有相关的诉讼程序法理，所以第一个呢上课的主轴呢只要呢涉及到比较偏向实体跟程序交错适用的领域呢，我们会特别花时间跟各位介绍。在第二个主轴就是呢，如果特别涉及到一些比较纯实务的单元，民事诉讼法各位念到后面就知道，有些单元是纯学术的单元，你几乎都看到邱连公老师他的理论的发挥那是天马行空比较纯学理的，可是有一些单元反过来没有什么学说理论，学者大概不屑研究哦，全部都是一些最高法院的判例决议偏实务的单元呢，以往那种偏实务的单元我们都跳过去说请同学自己念，因为呢自己把判例决议背背就好了，也没有什么抽象的理论不需要特别跟你强调，但是最近呢要稍微调整一下，有一些比较纯实务的单元呢还是会停下脚步哦，花时间跟你做一个介绍，因为怕你自己看不懂，尤其有一些考题很喜欢问你 判决主文要怎么写啊？如果你是原告的律师，你要呢诉之声明状子要怎么写？这些比较涉及到基础的实务见解呢，或者实务的一些尝试的单元呢，我们也会特别花时间呢跟同学稍微提醒一下，免得将来在考场上考到这种东西呢，你连要掰都掰不出一个字后，这样就很危险的。那再来呢，我们课堂上第三个呢，上课的主轴就是啊。诉讼法呢，它是一个所谓学说乱流区。各位在大三应该都知道哦，民事诉讼法这一科呢，学者兼后文人相亲的情况特别严重。一般来讲啦，法科领域都有这个毛病哦。这个 A 学者跟 B 学者呢，水火不容呢，写文章骂来骂去的情形呢，时有所闻哦。但依照非正式的统计学来看哦，最严重的叫刑法跟民诉这两个领域。刑法跟民诉这两个领域的学者最奇怪哦，互看不顺眼的几率最高哦，所以呢，同一个问题呢，甲说乙说呢，不同见解尖锐对立的地方最多，于是同学就会问了，那万一遇到这个学说乱流区怎么办呢？怎么办哦？我们呢只能建议同学了，学说乱流区呢，请你现实一点。什么叫现实一点呢？你现在是在准备考试，不是在做学问，所以你必须呢把你的时间呢花在呢有用的地方。换句话来讲，这一本书这么厚吼，是因为呢整理的关系，我每一个问题点呢尽量帮你做周延的整理，可能 A B C D E 呢五个学者的见解呢，我们都会帮你整理在书上。但是上课时候会特别跟你强调，有些学者的见解呢你根本不用花时间看，理由很简单的，他不会出题的哦，我们只好现实一点。所以上课的部分呢，只跟你讲所谓主流通说还有会出题学者老师的一个见解。所以呢整个单元呢，如果有涉及到呢学说争议的话，我们的习惯一定是先跟你讲通说见解跟实务见解，你好歹通说见解实务见解先懂了之后，你才有办法去看别的学者的独门暗器特殊见解。那通常我们的习惯呢，一个单元一定先跟你讲实务见解，因为实务见解就是最典型的所谓呢传统的通说。了解实务见解之后呢，很多时候骆永嘉老师、邱连峰老师呢会有一些呢个别学说不同的补充意见，那我们会附带在最后跟你做陈述。所以整个学习的顺序上，各位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每次上课都一定要提醒同学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各位都知道，也许你听过你的学长姐讲，他们怎么跟你讲的？他说民事诉讼法88、89、92年呢三次的大修正呢，主导修法的是邱连峰老师，所以邱老师的见解很重要，一定要念，这是绝对正确的哦。考民事诉讼法，邱老师的见解一定要念。可是呢，很多同学错误学习的观念是说啊，所以说呢，我一开始念书的时候先看邱老师的东西，各位这在学习的一个方向上反而不好。为什么呢？因为邱老师的见解呢，很多地方都是在批判传统的通说跟实务，批判完之后提出他个人呢独到的特殊见解。那你想一件事情，既然你要看批判的见解，既然你要看独门见解的话，好歹你老兄呢先把通说见解呢了解之后，如果你连通说见解在讲什么，连传统实务见解在讲什么你都不知道的话，你就直接看什么批判的学说，看什么特殊的见解，保证你呢一个头两个大，根本看不懂说这样的见解有何特色所在。就像你今天要讲一个人的八卦，听人家骂一个人的时候，好歹那个人你要先认识嘛，万一那个人你都不认识，你就听到一堆人在骂他，那其实哦骂得再怎么精彩哦，你也没什么感觉哦，因为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你完全不晓得。诉讼法的领域也是一样，你好歹要先了解传统通说跟实务的见解，基本架构有了之后，我们才会跟你补充呢学者间的一个特殊见解。所以各位在学习的一个阶段上，你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不要说一个章节你连最基本的观念都还没有，你就急着去看什么特殊见解啊，看什么学说批判，那个反而呢对你的学习上面会变成事倍功半的一个情况。 那这是呢我们课程进行的诉讼法每一个单元呢基本的主轴，先跟你架构观念，讲完实务跟传统通说之后，如果其他老师有特殊见解的话，我们会留到最后再做一个补充陈述。好，那以上呢我们就先简单的呢把我们这个课程呢进行了旁述，还有上课的一些大方向呢跟同学呢说明到这边。那紧接着呢就不浪费各位的时间了，我们就请你呢直接翻开呢诉讼法呢第二章的部分。那请你先翻到第二章，为什么呢？本来照顺序应该是先看第一章序论，但是吼，民事诉讼法这个科目很奇特，序论反而是摆在最后才讲。也就是呢，虽然每一本教科书编排的方式都先把序论摆在前面，看起来序论好像应该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才对，但是在民诉这一科反过来，序论我们要等整个上册全部看完之后，最后才会回过头去研究。理由很简单，因为序论全部都是跟你谈一些抽象的打高空的上位理论，这个国家考试很重要会考，但是你在学习的阶段呢不会摆在第一堂课来念。理由何在呢？因为序论大部分所讲的这些抽象的理论呢都是必须要你呢整个诉讼法有基本的了解，好歹你先了解什么叫管辖，什么叫当事人，什么叫共同诉讼，这些基本的名词概念你懂了之后，回过头去看序论，这些学者跟你讲那些抽象的原理原则上位的理论你才看得懂。否则如果各位脑中一片空白，如果你现在呢假设啊你连什么叫当事人能力、当事人事格、什么叫诉讼担当，假如你连这些名词现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全部都还给老师的话呢，那你直接看序论保证你看不懂的这些理论到底在讲什么了。所以呢反倒在整个学习的顺序上面，序论讲到这些抽象打高空的理论呢我们摆在最后，等到上课诉讼法前半段的基本章节呢你全部都学完了，基本观念有了之后呢，最后回过头来才会跟你谈呢序论，主要是在介绍邱元恭老师一些呢抽象的原理原则跟上位理论的一个介绍。那么所以呢今天一开始呢先请同学往后翻来看一下呢具体条文章节规范，所以请你先翻到呢第二章法院的单元。来，第二章法院的单元呢分成管辖跟所谓呢法院职员回避两个部分，也就是呢书籍的编排跟一般教科书一样都是跟你依照法条的顺序了。而整部民事诉讼法你翻一下第一条第一个单元就是在讲管辖这个章节嘛，所以当然我们呢就先看呢管辖这个单元。好，不过在看到管辖之前呢一样先拉出来呢同学先架构一个基本观念。什么观念呢？整部民事诉讼法呢为什么立法者要做这样的编排？哎，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你看一下法条第一条第一节讲的叫管辖，然后你再往后翻四十条以下呢讲的叫当事人能力，为什么呢？整个章节的顺序第一章是法院，第二章是当事人，要按照这样的顺序来做编排呢？一开始在学习的时候呢立法者就先灌输同学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我们整个法条编排的顺序章节的设计呢一开始就是从一个基本观念切入。什么基本观念呢？来，这个名词各位应该不陌生，你大三一定背过，可是背了半天可能都不晓得它是什么意思。民事诉讼法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这六个字的口诀了，先程序后实体原则，这各位大三一定念过，说不定你还朗朗上口还有印象。那问题什么叫先程序后实体呢？诉讼法前半段的章节的编排就是从这个基本理论上位概念开始衍生下去的，所以劈头呢先跟同学介绍这六个字这个口诀什么意思，何谓民事诉讼法上先程序后实体的原则呢？来翻译成白话文，它的意思就是啊，我们要先看各种的程序合法要件。所谓先程序后实体呢，程序这两个字呢指的就是呢程序合法要件。 这不又冒出一个专有名词了。好，后实体，实体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它指的就是呢，本案谁胜谁败，谁胜诉谁败诉的实质审理程序了。所以换句话来讲，这六个字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当你要进入到谁胜谁败的实体审查阶段之前呢，你必须要先审查这个诉讼的程序合法要件是否具备。再讲白一点，程序合法要件如果不具备的案件，直接就是程序不合法驳回诉讼，根本不用浪费任何司法资源去进入第二个阶段胜败诉的实质审理，所以才会有所谓先程序后实体这样的原则。好啊，听到这边同学会继续往下问啊，为什么呢？在进入到胜败诉审理之前一定要先审理所谓的程序合法要件呢？为什么呢？来，这个理论的架构其实很好懂，立法者怎么讲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所谓过滤筛选的机制。这种抽象理论，你就用最简单的白话文去思考，懂了之后呢，很简单。怎么说啊？立法者告诉同学说啊，今天请问你，如果你是一个制度设计者的话，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好了。你希不希望所有大大小小的案件一律无条件的全部进入审判程序？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为什么呢？你经常在书上看到司法资源有限，司法资源是一个集团化的现象，诉讼资源有限，法官的人力有限，所以诉讼资源有限的前提之下，我们要把有限的资源呢用在最有效率的事情上面。我们不希望呢一些阿里阿扎呢，有些呢543的案件呢全部进到法院，法院完全不加以筛选过滤，全部照单全收进入审理阶段。那你想啊，法院哪有这么多的人力负担这么多案件？所以制度的设计上呢，中外皆然啊。英美法系也好，欧陆法系也好，诉讼法的第一个基本精神就是我们一定要管控案件的数量，讲白一点，一定要架构一套筛选过滤的机制，过滤掉一些不必要的案件。那这个不必要的案件呢，我们学者给它一个专有名词叫无益诉讼。把一些没有营养来闹场的案件呢全部都踢掉了，我们要呢避免无益诉讼，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呢制度设计做一个过滤筛选动作。那这个过滤筛选的机制学理上就称为程序合法要件。所以一开始呢，诉讼法的游戏规则我们就设计了很多所谓程序合法要件叫你遵守，而万一你这个案件没有遵守程序合法要件的话，太好了，立法者说我最开心，因为只要你程序合法要件不具备，我们就直接把你这个案子踢掉，通常就是以程序不合法为理由直接裁定驳回你的诉讼。所以各位大三呢念过教科书呢一定听过这样的一个讲法，原告之诉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什么叫程序不合法驳回呢？就是你连第一关都没有过，你连那个最基本的过滤筛选的机制那个门槛程序合法要件都不具备，那我直接就裁定把你这个案件驳回了，也不用再进入到胜败诉实质审理的阶段，不用去浪费法院的司法资源实际开庭去调查证据去审酌谁是谁非谁胜谁败的。这就是呢所谓诉讼法上先程序后实体原则呢它的一个立法精神所在。好，站在这个立法精神之下呢，整个法典的设计想当然二一定是先跟同学介绍那什么东西叫程序合法要件吧。你既然讲说我们要设置一个过滤淘汰的机制，剔除掉一些没有营养没有必要的无益诉讼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当然一开始呢就要先跟你介绍哪些是诉讼法立法者呢认为的 所谓的筛选机制的门槛，所谓程序合法要件的规范。好了，那么这个程序合法要件的规范呢，在整个诉讼法理论的架构之下呢，开始展开了。我们所谓的程序合法要件呢，分成两种。法律最讨厌的地方在这边，它有的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最单纯，法条翻出来照着看就好了啊。第二种叫法条以外，不是成文法明文规定，而是委由学说跟理论创设出来的。好啊，法定的程序合法要件，这个各位应该不陌生，规定在249条第一项。249条就是鼎鼎大名的我国诉讼法上程序合法要件的明文规范，立法者摆着告诉你说，起诉要具备这7个要件，如果不具备的话，你自己翻法条，法律的效果叫程序不合法。最开心，这种案件连开庭都不用开，书面审查发现你程序不合法，我懒得跟你浪费司法资源，直接驳驳的一张纸裁定书，原告之诉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所以这7种情形呢，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程序合法要件。啊，国考比较爱考的反而是第二种呢，法律没有规定，纯粹学说理论创设出来的，这要留到下礼拜才会讲到。那最典型的这个名词各位应该不陌生，当事人失格。大三只要你有买教科书的啊，这几个名词保证你都看过，但是可能你从来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实在长得有够抽象。你经常看到什么原告之诉当事人不适格加以驳回，原告之诉欠缺保护必要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念起来好像很顺，什么当事人不适格欠缺保护必要，可是你可能从来没有搞懂过什么叫当事人不适格，什么叫欠缺保护必要，那个留到下礼拜下下礼拜会详细说明。但一开始基本理论的体系就是告诉你说，哦，原来当事人适格与否有无保护必要等等呢，这个也是所谓的程序合法要件之一，只不过它不是法律所明文规定的，它是法条以外纯粹学说理论所创设的。因此各位你自己翻开你的小六吧，你民事诉讼法从第一条翻到第640条，保证你看不到哪一个条文有告诉你什么叫当事人适格，因为这5个字根本条文没有规定，纯粹是法条以外学说所创设出来的理论。那整个体系架构上他们也归类为程序合法要件之一。好了，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就按部就班慢慢来看吧。按照法条的顺序先来看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来，各位你翻一下249条第一项，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呢，程序合法要件呢，看一下第一款，249条第一项第一款就是审判权的规定。所以第一款说，诉讼事件不属于普通法院的权限。各位麻烦你稍微有尝试一下，法条如果出现普通法院4个字后，它讲的就是民事法院了。民事诉讼法立法者很奇怪，不直接讲民事法院，喜欢讲普通法院，用这个奇怪的名词。所以第一款呢，案件如果不是民事法院的管审判权限的话，那么呢程序不合法。第二款，诉讼事件不属于法院管辖而不能加以移送的，所以管辖权是第二种的程序合法要件。所以啦，你对应回呢你的法条第一条以下，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第一节管辖的单元刚好就是按照249条呢程序合法要件的顺序来加以编排。那你刚刚已经念过了前面2个程序合法要件，第一款我们称为审判权，第二款呢称为管辖权。 所以呢，整个民事诉讼法第一节管辖的单元就是在跟你对照249条第一项的第一款跟第二款，把这两个法定的程序合法要件呢详细的跟同学做一个介绍。那我们就照顺序来看好了，先看第一款呢，审判权的概念。什么叫审判权呢？这个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有点烂，怎么讲呢？这一部法典呢，在民国初年刚设计的时候呢，第一节只有管辖权的规定，所以呢，审判权的规定是98年所增订的。因此，各位你翻一下你条文的顺序，审判权的规定反而是在31条之1到31条之3。用这个支来支去的吼，支起这个条文呢，来做一个事后的增订。那为什么增订这三个条文呢？就是希望体系上完整一点。因为以前在旧法时代，249条第一项第一款有审判权的规定，但是呢，民事诉讼法上却没有审判权的明文规范，所以为求体系周延起见，干脆就增订在31条之1以下呢，把审判权这个名词概念独立成一个成文法的明文规定，用来跟249条第1项呢来做相互搭配的动作。所以整个学习的顺序上，先请你看一下什么叫审判权。来，法条依据是在31条之1以下到之3，那各位书上呢，则是从第二页以下开始，先按照顺序先跟你做名词定义。何谓审判权呢？这个名词很简单，各位看一下它的定义：民事法院所能审理诉讼事件的范围跟权限，又称为抽象的管辖权。啊，这个写的文言文后，请你翻译成白话文了。什么叫审判权呢？如果你看不懂我们第二页这种教科书式文言文的写法的话，让你自己翻译成白话文在旁边。审判权这个名词的定义就是，案件的性质是否为民事的私权纠纷。什么意思啊？你今天一个案件进到法院，各位你想一件事，立法者怎么想啊？他说我们这个叫民事庭，民事法院，民事法院当然只能审理民事私权纠纷，所以我们收的案件当然只收性质上属于私权纠纷的民事事件。所以如果你今天莫名其妙把一个行政案件、行政诉讼、行政处分或者一个刑事案件你往我民事庭、民事法院这边塞，那很显然的，民事法院一定拒绝受理嘛，这根本不是我所能审理的事件范围。所以审判权这个名词的定义就是呢，我们先去给你判断细争的纷争事件它的性质到底是不是私权的民事纠纷。只有你的事件性质上属于私权民事纠纷的，我们民事法院呢才能够受理加以审判。相反的，如果你这个纷争事件的性质是公法事件或者刑事案件，那很抱歉，请你到隔壁的地检署或者呢在隔几条马路的行政法院呢去打官司，这不是我民事庭法院呢所能够审理的案件。因此整个过滤筛选的机制，第一个程序合法要件呢，立法者就规范成审判权，也就是要求法院在收案的时候先去判断这个事件的性质是否为民事案件，是的话才能留在法院加以审理，不是的话要加以移送，不能移送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因此各位你再翻一下你的小六法，你现在再念一遍249条第1项第1款，保证你就亲切很多了。来，你看一下249条第1项第1款怎么说呢？法条说，诉讼事件不属于普通法院的权限，也就是不属于民事法院的权限。什么案件会不属于民事法院的权限呢？就是事件的性质根本不是民事私权纠纷。然后法条接着往下看，又不能依照31条之2以下的规定移送的。有的时候呢，如果可以移送的，譬如说你这是行政案件，我就帮你移送到行政法院了。能移送的，你来我民事庭法院告错了，我们帮你移送到行政法院。能移送的，我们当然不会把你驳回，直接把它移送到隔壁的行政法院让它审理。那如果万一不能移送的话， 也只好程序不合法把你这个案件加以剔除了。这就是249条第一项第一款所谓的程序合法要件第一种情形审判权的一个概念。好，那第一款看完之后，各位呢，国家考试只会考你一个东西，非常无聊的万年考古题，同学花5分钟稍微念一下。什么万年考古题呢？来，回到各位书上的第三页。这个呢，审判权这个名词概念唯一可能考你的就只有这个东西，叫做审判权的冲突。从呢你的书上第二页以下一直呢到呢第5页的部分，都是在跟你讲这个老掉牙的争点，叫审判权的冲突。好，啊，什么叫审判权的冲突呢？各位文字的说明书上都有哦，用书上课就是希望节省你抄抄写写的时间，不用抄什么写什么了，大部分书上都有，课堂上听懂就好。来，所谓审判权冲突呢，这个名词指的就是万一有些的案件性质暧昧难明，无法区分，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哎，这种情形呢经常发生。什么意思啊？我们刚讲过审判权的定义，就是案子进到法院，我先判断这个案件的性质是一般民事的私权纠纷还是公法或刑事的纠纷。讲是这样讲了，可是有时候具体个案往往会存在暧昧难明，无法判断。什么意思呢？有些案件的性质很干脆，譬如说我问你了，返还借款100万的诉讼，这你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标准的民事私权纠纷，借贷纠纷一定是民事私权纠纷，一定是依照民事诉讼法到民事法院审理，毫无疑问。可是我今天如果改成问你说，今天如果是所谓公立学校教职员薪资的争议，这个行政法的教科书跟民诉的教科书都会跟你提到这个呢老掉牙的争点。什么叫公立学校教职员薪资的纠纷呢？你今天假设是早期那种师专毕业的同学呢，那这时候呢国家就分派呢你到偏远地区的国中或国小担任老师，那你对这个薪水呢不怎么满意，你觉得学校呢还是教育部呢好像把你的薪水少算了一点。那请问你啦，公立学校教职员薪资的争议到底要定性成是单纯的民事事件，也就是单纯民法上雇佣关系的争议，还是你要定性成公法上面所谓行政处分的事件？今天可能学校或教育部呢给你一纸公文讲说，某某老师你从下个月开始呢减薪了3000块，我就跟公文通知你说呢，因为你可能呢手呢都会摸女学生的屁股后，学校把你记个过，所以你从下个月开始呢薪水减3000减5000，一纸公文下去，你不满意你的薪水被减了3000块5000块。好，请问你这时候你的薪资争议到底要定性成说单纯你跟学校雇佣契约的争议寻民事途径解决，还是要定性成说人家发公文说呢减你3000块，这个叫行政处分，所以应该依照诉愿跟行政诉讼加以处理呢？有的时候一些具体的个案往往会产生所谓呢纷争事件性质暧昧模糊呢暧昧不清的情况，那遇到暧昧不清的话怎么办呢？这时候学理上的专有名词就是你第二页所提到的审判权冲突。所以审判权冲突白话的意思就是有一些的事件性质有争议，好像定性成民事案件也可以，定性成公法事件也可以，当你发生这种暧昧模糊呢难以明确界定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处理？那学者开始研究所谓的审判权冲突呢又包含两种情形。来，哪两种呢？同学看一下第三页，第一种叫消极冲突，第二种呢在你书上第四页叫积极冲突。这两个名词什么意思啊？消极冲突指的就是双方都认为自己没有审判权，这个在实务上最常见。什么意思啊？像黑板上这个案例，有一个公立学校的教职员老师呢对薪水不满意不服气，想要提起诉讼，结果他到民事法院递状起诉的时候， 民事法院的法官说，老兄很抱歉，你这个好像是行政处分，到隔壁去找行政法院哦，这不是我民事法院受理的案件。结果他就乖乖跑到隔壁街的行政法院递状，行政法院的法官说，老兄啊，这个明明是你的薪水雇佣契约的争议，不是呢公法事件，是民事的私权纷争，请你再回到隔壁的民事法院呢去审这个案件。这就叫消极冲突，也就是呢两个法院，行政法院跟民事法院都认为这个案件的性质与我无关，都拒绝受理，认为不是呢属于我应该审理的案件范围。这种不踢皮球，大家都认为没有审判权的情况，就称为消极冲突了。相反的，什么叫积极冲突呢？在各位书上第四页，积极冲突有些学者开玩笑讲说，这个叫理论上可能存在，事实上殊难想象。确实啊，为什么呢？因为积极冲突的定义就是双方都抢着办这个案件，双方都认为这个案件是我可以审判的。像黑板上这种公立学校教职员薪资的争议，民事法院认为这是雇佣事件，雇佣纠纷属于我民事法院可以审的，行政法院跑过来插话说，不对，这个是行政处分，公法诉讼应该是由我行政法院呢来加以审理。等于变成呢两个体系的法院呢都互相抢案子来做，双方都认为呢这个事件属于自己呢可以审理的一个范围，那这个学理上叫积极冲突。那各位想一想就知道，积极冲突真的是理论上可能存在，事实上殊难想象。因为各位以后当法官就知道，每一个法官呢最担心的就是案件太多结不完，没有一个法官这么无聊呢嫌案件太少，想要抢几个案件来写来判的，不可能哦。所以会发生积极冲突的情况在实务上少之又少了，实务上最常见的反而都是所谓消极冲突的情况，双方互踢皮球，民事法院认为这个案件不是民事诉讼民事纷争，行政法院也认为这个不是行政诉讼公法事件，双方互踢皮球，而这种消极冲突呢在实务上比较常见。好了啊，不管是哪一种了，今天不管是消极冲突也好积极冲突也好，怎么办呢？处理的方式请同学牢记这两个条文，各位看一下第三页，这个游戏规则请你花时间稍微背一下，这个以前叫做学说的见解，现在呢98年法条直接改了，所以反而把这些呢传统学者的见解呢直接呢设计成法条明文化，所以同学这个条文的内容你要稍微的背一下。来，处理的方式呢我们现在采区分说，各位你在你书上第三页空白的地方呢写上区分说这三个字啊。什么叫区分说呢？不难，但是请你花时间背，很啰嗦。我们现在区分成两种情形，各位看一下第三页中间刮胡一，第一种情形叫行政法院的见解尚未确定，第二种叫行政法院的见解已确定。什么意思啊？来啊，你看一下实际案例比较好懂，又是我们刚刚讲的公立学校教职员薪资的争议，到底性质上是民事案件还是呢公法事件，这个争议呢我们呢分成第一种情形叫行政法院的见解尚未确定。什么意思啊？某一个争议事项，如果行政法院公法系统那边曾经表示过意见，但他们表示的意见尚未确定，譬如说呢只是一个高等行政法院的判决，曾经有一个高等行政法院的判决认为说这个是呢公法事件或这个是呢民事私权事件，虽然呢这个行政法院公法系统那边有表示过意见，但只要这个意见尚未确定的话，那这时候的法律效果呢你就回到书上适用31条之2处理。来啊，你看一下31条之2怎么讲，这个条也蛮好记的，流氓的条款啊。民诉的立法者认为呢我们比行政诉讼比念行政法的人伟大一点哦，伟大的地方在哪里？ 同一个问题有争议，你们自己都还没有确定见解的时候，那我们民事法院不受你拘束，民事法院的法官本于职权自由认定。所以你看31条之2怎么讲，31条之2的第二项以下呢，就告诉你的普通法院认为自己无受理诉讼权限者，可以依职权把案子直接移送到有受理权限的管辖法院。第一项也说，如果你自己认为有受理诉讼的权限，那么其他法院要受到你的见解的拘束。一二两项合在一起，白话文的意思就是民事法院最大，以我的意见为准。如果你行政法院公法系统那边还没有确定的见解的话，那就听我的。所以我如果认为这是民事案件，我就大拉拉的留在我民事法院审理，依照第一项。那如果我认为这是公法事件，应该是你管的不是我管的话，那我就依照第二项认为我没有审判权，裁定移送到行政法院。所以反正结论就是吼，这个争议如果行政法院公法系统那边有表示意见，但那个见解还没确定的话，那就以我民事法院最大，我怎么讲就依照我的意见为准，分别依照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呢来加以处理，完全不受行政法院见解的一个拘束。这是区分说的第一种情形，当这个争议点呢行政法院的见解尚未确定。可是相反的，你看一下刮胡二，有的时候是行政法院的见解已确定。什么叫已确定呢？公法系统那边有一个统一的见解呢，比如说黑板上这个例子，如果今天考题这样考你，公立学校教职员薪资的争议呢，曾经有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或最高行政法院的决议，人家行政法院那边已经有判例决议出来了，人家那一边判例决议的内容就是说这个属于公法事件，应该由行政法院审理。那这时候如果行政法院公法系统他们那边已经有确定的见解怎么办？我们民事法院念民事诉讼法的要不要受到他们见解的拘束呢？那这时候适用的法条就是182之1。这个真的是呢很本位主义呢自我优越的一个立法。你看一下182之1怎么讲，来同学看一下书本，或者呢翻一遍你的小六法，把这个条文利用机会看一次。182之1的第一项怎么讲呢？普通法院就其受理诉讼的权限，如与行政法院确定裁判的见解有异。请你把第一项的行政法院确定裁判圈起来。很显然的，182之1处理的情形就是，万一公法系统那边有确定的见解的话，这时候怎么办呢？哎，我们念民诉的人真的很嚣张，很自以为是。明明行政法院那边都有确定的见解了，我们居然也可以不甩他，可以不尊重他，那我们怎么办呢？你法条往下看，如果你民事庭的法官，你觉得行政法院这个确定见解是错的话，你可以裁定停止诉讼程序，申请大法官解释。所以很多念行政法的都批评我们民事说法这个条文叫自以为是的自大条文。那这个自大条文的结论就是呢，如果你们的见解还没确定，我是完全不甩你，依照31条之2的第一项第二项我说了算。如果你们的见解确定的话，我稍微尊重一下，我裁定停止诉讼程序，申请大法官解释。这就是呢各位书上第三页呢区分说的前提之下，专门在处理这种呢同一个案件的性质，民事法院的见解跟行政法院见解不一相冲突的情况之下，如何善透，如何解决后续的相关问题点。那各位只要厘清呢31条之2跟182之1这两个法条适用前提的不同，哪里不一样你搞清楚就可以了。好，那么这是呢第一个程序合法要件审判权的概念，以及衍生出来的万年考古题审判权冲突时的一个处理模式。那简单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第一个程序合法要件看完之后，同学书本翻到第5页，来看到第二个程序合法要件249条第1项的第2款。 先看一下条文怎么讲的。来，249条第一项第二款说呢，第二种程序合法要件叫诉讼事件，不属于民事法院管辖，而无法为28条的裁定移送者呢，那这时候只好呢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哦，所以第二个管辖，哦，第二个程序合法要件冒出来的，学理上呢称为管辖权。好了，那我们就来解释一下什么叫管辖权的部分。这个管辖权哦很奇怪，国家考试非常爱考你，它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但是呢从这个实例题国家考试的比重来讲，却是出题率非常高的一个单元。所以同学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呢管辖在我国诉讼法上相关的游戏规则。好，那什么叫管辖呢？立法者还真的是呢很优待这样的一个制度。为了凸显这个制度的重要性，你看一下你的法条数量，从第一条开始呢规定到第31条的部分，光为了讲管辖这个名词呢居然用了31个条文，而且是你民事诉讼法翻开来第一页，从第一条开始呢一直到31条，全部都是在讲管辖这个名词。好，条文的数量很多，所以想当然尔补习班的用书跟你自己买的教科书呢讲到管辖这个章节呢用的篇幅也很多，因为光是逐条示意，一个条文讲一页好了，31个条文至少要讲31页。所以呢你看一下我们书本，各位呢从我们书本的第五页开始，也是在跟你按照一般教科书逐条示意的方式，一个条一个条文跟你介绍什么叫管辖，总共从这个第五页呢讲到33页，篇幅也蛮多的，接近30页的一个篇幅。好，那这时候请问你国家考试怎么办？各位拜托你哦，管辖单元条文的数量虽然很多，但是麻烦你念书念重点。什么意思呢？不要傻傻的花那个美国时间，还真的红笔拿出来哦，一个条文一个条文画，画完了不够还要加上荧光笔哦，那你就是大阿呆哦，浪费你宝贵的青春。为什么呢？因为管辖的条文绝大部分都不会考。为什么不会考呢？因为绝大部分都是你只要有小学的程度呢，中国字看得懂的话，保证你临场翻条文一定翻得懂的，根本不用花美国时间额外准备。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了，来，同学你随便翻，你就翻第15条第一项好了。在座各位请你告诉我，有谁看不懂15条第一项在讲什么的？哎，15条第一项怎么讲？因为侵权行为涉讼，就直接由行为地的法院管辖。白话文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今天出车祸，啊，在哪里被撞啊？在桃园被撞啊，桃园就是侵权行为地嘛。那你要告人家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向哪一个法院告呢？向行为地的法院管辖，向桃园地院，你被撞侵权行为发生地那个法院提起诉讼。这个真的只要有国中的程度哦，翻译绝对没有问题。同样你再往后翻，随便翻一个法条了。来，假设说呢，你看一下呢第16条好了，海商法上的海难救助，你船开到一半沉船后，刚好在印度洋的外海的沉船呢，啊，在那边的呼救呢刚好被人家救助，由救助地的法院呢来管辖这个案件。你如果是在印度的海域区域内呢，船舶被救助起来，将来救助所生的相关民事诉讼就由救助地呢印度呢法院呢来加以审理这个案件。所以这个都是你从条文的字面文意上翻译呢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考试的重点不在这边，它会考你一些呢法条以外的衍生理论。所以管辖这个章节之所以成为国考的最爱，请你先厘清一个观念，它的考点没有人笨到考你逐条示意，绝对不会有人笨到去考你呢第一条第31条的逐条翻译，不会考你这个，而是考一些呢法条以外 衍生的所谓学说理论的一个体系。这是一开始呢进入到管辖这个单元的时候先提醒同学注意的地方，所以等一下课程的进行呢，我们也绝对不会浪费美国时间，一条一条带你念。你要真的有兴趣去做逐条示意的话，那你今天晚上回家自己睡不着觉的话呢，你再把书上拿出来后，从第一条画到31条，仔细的看每一个条文的逐条示意。那是同学呢，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不放心的话，你回家自己再花1-2个小时的时间对照条文的内容呢，简单的看一下就好了。那课堂上直接跟你切入重点，管辖的重点何在呢？首先你看一下第5页，先把这个名词做白话文的翻译。何谓管辖权啊？管辖权呢，你看一下文言文的定义，来书上第5页怎么讲呢？法院就某类型的事件享有审判的权限后，将该类型的事件加以分配于各法院，以决定何法院有权审理该案件的制度。老话一句吼，这种文言文的定义你背得起来最好了。考卷上如果你写得出这种文言文的定义呢，给你拍拍手哦，代表你念书念得很熟。啊，如果你看起来真的有障碍的话，麻烦你自己翻译成白话文。什么叫管辖呢？非常简单，就是案件如何内部分配的问题。什么叫案件如何内部分配啊？管辖权的逻辑永远是在审判权之后，所以教科书会告诉你呢，管辖权算是审判权的下位阶的概念。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管辖权算是审判权下位阶的概念呢？因为法律逻辑是这样啊，当你有了审判权之后，什么叫做有了审判权啊？我确定这个是私权纠纷民事事件，譬如说返还借款的诉讼，我已经确定它是一个私权民事纷争的事件，确定有审判权可以由民事法院审理之后，紧接着第2个阶段做什么事呢？啊，民事法院审理这个案子，我这个案子到底是分配给台北地院审，还是分配给板桥地院，还是分配给云林地院审理？我们这个民事的审判系统内部如何去分配这个案件？这个案件内部到底分配给哪一个地方法院加以审理？这种内部呢，审判系统呢，事务分配的问题呢，就是所谓管辖权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文言文的定义就是你第5页看到的，如何把呢民事纷争事件分配于各个地方法院，那个分配分案的标准呢，就是所谓管辖权这个名词的概念。好了，啊，名词的定义看完之后，紧接着当然你就问，好啊，分配的标准是什么呢？这时候进入到考试的重心了，同学回到书本往后翻。来，管辖这个单元之所以成为国考的最爱呢，因为呢，如同我们刚刚讲的，考点都是问你法条以外的衍生解释。来，什么衍生解释呢？请你书本翻到34页。我们34页这边有一个专题呢，为了尊重管辖这个单元，哎，你回去自己翻口那个历届考古题，管辖真的是国家考试排名前5名的单元哦。国考出现实例题的频率非常高，出题者摆明就是吃定同学，看你有没有念书了，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这种地方如果你事先没有念过教科书，不知道那个学说体系的话，你单纯翻法条翻100遍，你也翻不出所以然来，所以专门考你这些法条以外衍生的学说理论。什么样的理论呢？你看一下34、35页这个体系表，建议各位呢，如果你影印技术可以克服的话，你自己回去把它浓缩影印呢，贴在你的小6法旁边，将来进考场前很快拿出来复习一下，强化一下你的基本观念。好，那，啊，你看一下34页，这个专题呢，就是在研究管辖考题的解题观念。来，什么意思呢？整个管辖的国家考试题目呢，不外乎呢问你2个东西。第一个东西考你说，这个案件应该由哪一个法院管辖？ 所以第一个考点是考你管辖法院如何决定。那第二个考点考什么呢？管辖错误的法律效果。有的时候呢，当事人迷糊，法院也没有发现，万一乱告，告错法院怎么办？譬如说明明这个案件应该是台北地院管辖才对，啊，你怎么跑去向基隆地院提起诉讼？基隆地院也呆呆的没有发现，还真的审理这个案件，这就是所谓管辖错误时的法律效果。所以考来考去，不外乎考你这两个分点，第一个是管辖法院如何决定，第二个争点是啊，万一不幸呢告错了，管辖错误时呢法律效果如何？等一下会带你看国考实例题，永远都是这两个争点翻来覆去。好啊，这两个争点怎么处理呢？同学就要用力的背34页这个体系表。你没有第二条路吼，你也不要问啊，这个体系表法条没有规定。废话吼，本来就是法条以外，考你一些所谓学说理论架构出来的游戏规则。国内的学者跟实务见解呢，联手架构了一套游戏规则。什么规则呢？我们管辖法院的决定采的叫区分说，区分成两种情形。来，哪两种呢？你看一下34页，拿到题目的时候呢，你第一件事就是呢判断管辖的性质，也就是各位书上看到的专属管辖跟非专属管辖两种。所以区分说，我们把书上的图表简单的画在黑板上，反正思考的逻辑就是，当你拿到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判断一下这个案件这个题目的性质呢到底是专属管辖的案件还是所谓非专属管辖案件。因为不同的管辖性质的案件，后面的游戏规则完全不一样。那考试是考你这一些呢游戏规则理论体系的架构。好，那么呢首先就来看一下怎么分啊，何谓专属管辖，何谓非专属管辖呢？来，这个判断的标准呢，首先登场的第一个重点条文，管辖的法条呢，从第一条到第31条，虽然看起来有31个条这么多，但是能用会考的不多了。首先第一个粉末登场，会考的就是第10条第一项，请你无论如何用力把这个条文熟背，因为这个法条的重点就是它在跟你定义何谓专属管辖，何谓非专属管辖。所以看到这边同学就知道，管辖章节最大的陷阱就是，如果同学没有基本观念，傻傻的按照法条顺序去翻去念的话，你大概永远都搞不懂的游戏规则的重点在哪里。整个体系的架构不是依照条文的顺序，所以在学习思考上反而是先看第10条第一项，而不是先从第一条开始看起。好，那同学翻一下第10条第一项，什么叫专属管辖，什么叫非专属管辖呢？来，第10条第一项怎么说呢？因不动产物权或分割经界涉讼者，专属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管辖。你把专属两个字圈起来，这个条文就是鼎鼎大名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上关于专属管辖的定义条文，明确的跟你定义何谓专属管辖。好，看清楚了，第10条第一项，不动产物权或其分割经界涉讼者，条文就是短短的几个字，但是请你把它拆解成法学概念。这个呢，何谓专属管辖呢？同学自己补充在你法条旁边，或者呢，我们书本这个体系表旁边， 所谓的专属管辖的定义啊，要同时符合两个要件，哪两个要件呢？黑板上太小写不下去了，我们稍微浓缩精简一下。两个要件，第一个是标的物一定要是不动产，法条讲得很清楚，第一句话就是因不动产涉讼，所以你这个案件一定要有不动产牵涉在其中，标的物一定要跟不动产有关，这是第一个要件。第二个要件最重要，也是同学最容易忽略的，等一下会带你看国考题目，陷阱全部都在这里。第二个要件就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必须是物权的法律关系，因为第十条第一项讲因不动产的物权涉讼者，这一句话学说跟实务的解释就是你本件诉讼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我们以后讲到诉讼标的统一都用这个简写哦， S 跟 O 呢来做简写啦，这就是所谓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必须是要物权的法律关系。那讲到这边跟同学复习一下，不晓得你大三还记不记得什么叫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名词，不希望你连这个都忘记吼，所以花一分钟很快复习一下。诉讼标的法律关系这个名词的定义就是你在本件诉讼要求法院审理的那一个实体法上的权利关系，你要求法院审理的那个民法实体法上的权利关系，我们就称为诉讼标的法律关系。譬如说你今天告的叫返还借款100万诉讼，诉讼标的是什么呢？就是民法上的借款返还请求权。又譬如说你今天告的是不当得利诉讼，要求对方返还100万，诉讼标的就是民法179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所以凡是你要求法院审理的实体法上的权利物关系，我们就称为所谓诉讼标的这样一个概念。好，那么呢，回到第十条第一项，专属管辖的第二个要件就是你要求法院审理的那个诉讼标的一定呢性质上要是物权的法律关系，两者兼备的情况之下，本件诉讼才叫专属管辖事件。再强调一遍，专属管辖一定要两个要件同时具备，你才是专属管辖。好，讲到这边请同学马上脑筋急转弯，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会不会用，你会不会掉到陷阱里面，你就看黑板上我们简单举这两个例子你就知道。来，今天如果是第一个案例，如果你看到的案件是说甲告乙依照侵权行为要求乙赔偿100万，别的不讲，你先回答我，当你看考场上看到这样的实例题，你只要先回答我它是专属管辖事件还是非专属管辖事件，这个问题相信同学闭着眼睛都会回答标准的非专属管辖，因为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在法上的请求权，侵权行为请求权，各位应该不会认为它是物权的权利吧？当然不是，而且本件诉讼完全跟不动产无关，两个要件都勾不上边，性质上典型的非专属管辖事件。再来，你看第二个案件，如果题目这样考你，甲告乙告什么呢？767条返还 A 这块土地。乙呢，这个老兄无权占有甲的 A 地，所以甲本于所有权的身份告767，要求被告某乙呢返还侵占的土地。请问你这一个诉讼的类型如何呢？这个同学也不会写错，你一定会写成专属管辖。为什么呢？两个要件都具备。第一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物权的权利，767所务返还请求权，这个规定在物权篇标准的物上请求权，当然是物权的法律关系。再来呢，本件诉讼的标的物为不动产， 跟你第一个案件的标的物呢是要求给付金钱，金钱不是不动产哦，所以一对照之下，很显然的第二个诉讼跟不动产有关，两者兼具标准的专属管辖事件。好，那你再看第三个国家考试的罪案，前前后后出现了六次，因为每次考都有同学要中标哦。第三个案件考什么呢？假告乙。国家考试的最爱，买受人依照买卖契约要求出卖人履行了移转买卖标的的所有权。甲可能花了1000万跟某乙买了一块土地啊，钱都给你了，你老兄不把土地的所有权过户给我，所以我就本于我们两个之间有效的买卖契约，依照买卖契约的法律关系要求出卖人某乙呢履行了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一个义务。好，请你回答我，这个诉讼的性质如何呢？来，它的性质标准的非专属管辖。哎，为什么爱考你这个东西啊？因为很多同学很奇怪，看到这个题目跟不动产有关，你就会莫名其妙非常兴奋，觉得它是专属管辖事件，这是很多同学的通病，所以出题者很喜欢挖这个洞来钓你。那你重点在哪里呢？专属管辖呢，不要看到不动产就很兴奋，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条第一项所谓专属管辖，除了标的物要不动产之外，你不要忘了还有第二个要件，本件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要物权的法律关系，而你这个案件诉讼标的是债之关系，依照买卖契约的请求权，买卖契约的权利物内容呢要求对方履行，所以要求法院审理的那个实体法上的法律关系性质只是一个债之关系，并非物权的法律关系，所以呢缺一不可，性质上它依旧被定性为非专属管辖事件。这就是一开始区分说的游戏规则之下判断一个案件的管辖法院的归属呢，我们的游戏规则是先请你判断这个案件的性质是专属还是非专属，因为呢性质不同呢后面整个游戏规则截然不同。好，承接黑板上这个情形继续往下看，各位书本34页35页这个体系表呢接着往下推呢，回到黑板上，如果你是专属管辖怎么办呢？专属管辖的题目最简单，它的第一个考点，管辖法院的判断直接依照法条的文义解释。刚刚才带你念过第十条第一项怎么讲，专属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管辖，所以在国家考试出题的频率上专属管辖题目不多。为什么不多啊？各位你自己如果是出题者，你也不会想考专属管辖，因为真的没什么考点。如果一个案件的性质叫专属管辖的话，法院的判断就是只有不动产所在地，专属不动产所在地那一个法院取得管辖案件的权利。因此各位看一下黑板上这个案例，甲告乙767返还 A 地，既然是专属管辖诉讼，所以如果我考你这个诉讼要向哪一个法院告，那你怎么判断呢？你就看 A 地在哪里就好。啊，题目会讲一堆烟幕弹来唬你，什么 A 地呢坐落在台南，那被告呢人则是住在台中，那这种题目你根本不用管被告住在哪里，你更不用管原告住在哪里，题目可能再放更多的烟幕弹啊，原告住在台中，你完全不用管什么原告住哪里被告住哪里，跟这个题目的判断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只要是专属管辖，反正我们法条就是 只能由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取得一个唯一排他专属的一个管辖权限，所以不动产位于台南，就只有台南地院能够管辖这个案件，其他的法院通通没有资格去审理这个案件。所以民事诉讼法上专属管辖，专属两个字的定义，书上就有提到，它是一个排他性、唯一性的一个管辖权利，就只有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取得一个排他唯一的合法管辖权限，所以这个案件就只能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台南地院来加以审理，这就是所谓专属管辖的一个呢法院判断的游戏规则。好，那黑板上呢关于呢第十条第一项细部的一个文意解释呢，各位如果回家有兴趣，你想对这个第十条第一项呢这个条文呢有一个详细的了解的话，那么各位书本呢是从这个第十页以下呢一直到呢第十三页呢都是呢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因此你回家有兴趣想要看逐条示意细部的文字说明的话，再麻烦你回去自己对照第十页第十三页，那事实上我们刚讲的如果你听得懂的话，回去呢这几页也不用看了，反正文字说明只是把我们刚讲的这个观念呢重复的跟你用文字叙述一遍，如此而已。好，这是呢关于专属管辖事件管辖法院的判断跟取舍，最简单就是呢看不动产在哪里，就专属于那个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取得一个呢唯一排他独占的管辖地位。好，那专属管辖看完之后呢，紧接着当然请你看到非专属管辖。事实上大部分的案件呢诉讼实务上90%以上案件都是非专属管辖了，它是一个大宗的常态，所以国家考试呢特别喜欢考你非专属管辖的考点就很多了。怎么讲呢，如果说一个题目是非专属管辖的话呢，第一小题考你本件诉讼应该由哪一个法院加以管辖审理，观念不清的同学你马上就掉到陷阱里面来。怎么说呢，各位看到书本内容之前呢，为了强化你的问题意识，就请你先看黑板上这个案例。来，什么都不管，你先看这个案例呢，我们先把问题点出来，这样子你对后面整个理论体系游戏规则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先知道问题的意识，问题的起源何在。非专属管辖为什么是国考的最爱呢？来，各位就看一个这么简单的题目，如果你今天考试考你这个某乙开车把甲撞伤了，标准的车祸侵权行为案件，这个肇事者呢住台中，车祸地点是在台东，某乙呢在台东开车把某甲撞伤，那某甲算一算，我的医药费总共50万，所以我按照侵权行为的法律关系向被告某乙求偿50万。好，这个实例题丢出来，第一小题问你，这个侵权行为的诉讼应向哪一个法院提起，你要告他损害赔偿，请问你了，是向哪一个法院提起诉讼呢？好，那很多同学很天兵哦，这种题目他以为他赚到了，为什么呢？考前没有准备，想说考试的时候呢临时翻法条，反正现在二试呢实例题的时候可以复法条嘛，我就临场再翻就好，翻一翻来，你翻一下第一条，你真的会很兴奋，觉得你赚到了，因为运气真好哦，640个条我们翻第一条答案就出来了。你看一下民诉第一条第一项怎么讲，诉讼由被告的住所地法院管辖，真的是赚到了。 翻第一条，答案就出来了。法条抄一遍，第一条第一项说呢，以原就被原则。法条写得清清楚楚，告人家原则上都是由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辖。而题目说那个被告已住台中，我所以赶快写一下，由被告住所地的台中地院取得管辖权限。好啊，写完之后发现不太对，因为写完之后呢，法条再往后翻，哇，又翻到刚刚我们念的十五条第一项，那你整个人就开始犹豫起来了。哎，不对呢，十五条第一项怎么讲啊？侵权行为得由侵权行为地的法院管辖，标准的侵权行为诉讼。那行为地在哪里呢？车祸地点在台东，所以依照十五条第一项，好奇怪哦，台东地院应该也有管辖权限，所以你不往后翻还好，一往后翻你整个写考卷就迟疑了，因为依照第一条跟第十五条，好像你向台中地院跟向台东地院告都合法，那请问同学到底要向哪一个法院提起诉讼呢？这就是国考爱考你的，教科书上怎么讲的？回到黑板上，非专属管辖的案件，像这个侵权行为，标准的非专属管辖事件。非专属管辖事件在整个学理上面最大的一个争议特色就是，它经常会出现管辖竞合的情形。这个专有名词在各位的书上跟教科书上都会提到过，今天借这个机会呢，简单的复习一下什么叫管辖竞合啊。竞合这两个字同学不陌生，在你民法念到王泽建老师书上的时候，民法上一定念过请求权竞合，啊，我们诉讼法上给你冒出一个管辖竞合了。所以竞合两个字的定义就是呢，同时多数的情形存在，这个叫竞合的一个白话文解释。那最典型的非专属管辖事件经常会发生管辖竞合，也就是经常会发生的现象就是同一个单一的事实对照现行法的规定，可能同时产生多数的法院均享有管辖权。就借这个例子最简单，被告住所地的法院依照第一条有管辖权，车祸侵权行为地的法院依照十五条有管辖权啊，所以这个案件变成台中跟台东两个地院各有条文的依据，各自呢取得合法的管辖权，那么这就是学理上所谓管辖竞合的一个情况，可能同一个事实同时呢有好几个法院会因此取得管辖权，这就是学理上所谓管辖竞合的概念。好，那回到原点，既然发生管辖竞合，那考试要考你的就是请你选一个啦，同时有好几个法院符合管辖权的规范啊，我到底要选哪一个法院呢来作为审判的依据。这一种的竞合情形呢，请你注意，它只可能发生在非专属，因为这是逻辑上当然的道理，如果你是第一种专属管辖的话，绝对不会有竞合，因为专属管辖定义就是只能由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取得唯一排他的管辖权限，所以性质上是专属管辖的法院的判断真的没什么好考的，完全不用考虑到竞合，直接看不动产在哪里，就是那个所在地的法院取得唯一的管辖权。可是如果是非专属管辖事件，能够考你的花样就多了，因为它经常会产生所谓管辖竞合，翻一翻几个条文呢，随便都可以找到两个以上的法院享有管辖权，当竞合的现象产生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在考你，那最后你要怎么挑呢？挑哪一个法院作为本件诉讼的审理法院呢？关于这个情形，来，你回到书上的34页，同学在中场休息前用力的把这东西背起来吧，这东西纯粹是学界通说形成的共识，所以要你去背一些学说理论跟实务见解的结合。来，你对照34页以下到35页，管辖竞合时呢， 我们又分成四种情形，这真的你辛苦一点，我没办法背一下吧。那四种情形呢，先从位阶最低的来看，你看到35页的第四顺位，什么叫第四顺位呢？普通审判级跟特别审判级地位均等。各位自己在书上35页普通审判级特别审判级这两个名词旁边写上地位均等，来什么意思啊？学说上的游戏规则就是第一条到第20条本文呢，大家都一样大，所以呢，法律效果叫原告认责其一，均为合法。什么意思呢？你就对照这个案例就知道了。当你看到题目竞合的条文是第一条到第20条本文的时候，如果是这20个条文竞合在一起、凑合在一起的话，大家一样大，没有谁优先于谁，所以法律效果就是随便你原告高兴，认责其一都是合法的管辖法院。所以对照了黑板这个案例，你的考卷就直接写原告甲要向台中地院或台中地院起诉均为合法，他可以认责其一，向其中一个法院起诉，通通都是合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竞合的条文刚好是第一条到第20条本文，只要是前面这20个条文，我当然是要扣除掉第10条第一项专属管辖了。扣除掉专属管辖第10条第一项之后，其他第一条到第20条的本文呢，彼此地位均等，认责其一呢，都是享有合法管辖权地位。这就是呢，在判断的游戏规则上面第一种情况，也就是呢，第一条到第20条竞合的时候呢，彼此地位是均等的，你可以认责其一。那这边呢，顺便跟你补充一下，国内学者所强调的，这东西呢，考试不会考你啊，但是算是一个基本常识，你自己稍微留神一下。什么样的基本常识呢？35页呢冒出两个奇怪的名词，特别审判级跟普通审判级。德龙武教老师在文章上特别强调说，后这个其实叫翻译用语的不当。什么意思呢？很容易让考生误会说，哦，特别审判级有特别两个字，所以特别规定优先普通规定。错哦，这两个名词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但留日派老师都会特别强调翻译的过程很糟糕很粗糙，翻译成这样的中文很容易引人误会。糟糕地方在哪里啊？审判级三个字其实就是管辖法院的意思啊，只不过日文称为审判级，国内早期的学者呢翻译过来就直接把日文的文意呢用审判级翻译过来，其实它的白话文意思就是管辖法院的意思。再来第二个翻译不当的地方是特别跟普通很容易引人误会，好像什么特别规定优先普通规定，让留日派老师都特别强调不是这个意思。日文原本的特别跟普通呢，在管辖它指的是啊，所谓普通审判级叫一般性的管辖原则，像第一条第二条以原就被原则，诉讼原则上由被告住所地管辖，这是一般的管辖原则，日文称为普通审判级。那特别审判级之所以用特别两个字，日文原始的意思是说基于特殊的立法政策考量，额外的赋予某些法院也享有管辖权限，所以特别审判级其实是特殊立法政策考量之下特别赋予某一个法院有管辖权，绝对不是说这个法院呢什么特别规定优先普通规定，没有这个意思。举例来讲，像第15条，各位你有兴趣去图书馆翻一下第15条，你去翻民国初年后，民国十几年那个时候北伐刚成功的时候呢，民事诉讼法呢修正起草的草案里面15条第一项就说，侵权行为案件为什么行为地的法院有管辖权呢？立法理由就是行为地的法院往往收证比较容易，所以是基于收证便利这个立法政策， 特别赋予的侵权行为力的法院也享有管辖权，但实务条例法里有特别强调，这只是基于特殊立法政策，侵权行为力的法院易于搜证起见，所以特别赋予他享有管辖权，但并不表示排除第一条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排除普通审判级的适用。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特别审判级这个用语呢经常容易使人误会，因此留日派老师都特别跟同学强调，你不要打法的什么特别规定、优先普通规定，不是这个意思。特别审判级名词的翻译只是强调基于特殊的立法政策额外的赋予某些法院在某些个案的诉讼里面也享有管辖权限，所以彼此的地位其实是均等的，因此整个游戏规则的设置上才会产生黑板上你所看到的第一条到第二十条呢，彼此的地位是均等的。好，那么中场休息前我们再讲一个第三顺位题目的陷阱呢，有可能是出现等一下会带你看的77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那各位对照回你的书本，我国法有一个特殊的规定，20条但书，如果某一个实例题有20条但书的情形的话，那你对照书本的34页，这个呢20条但书呢优先第一条到第20条本文的适用，所以效力未接有他，老三出现后第三优先顺位的叫20条但书。来看一下这个条文在讲什么，20条的前半段本文，共同诉讼的被告诉人住所地不在同一法院管辖区内的，原则上各该住所地的法院具有管辖权。20条本文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是把第一条以原就备的原则重复宣示，什么意思啊？来，20条的本文呢，譬如说今天呢，这个车祸事件是乙跟丙呢一起开车撞这个甲，甲呢变成夹心饼干了。所以如果你看到题目是共同诉讼、共同被告，你的神经绷紧点，可能就是考你20条但书。因为20条但书特别讲，当你的被告是2人以上，复数共同被告的时候，如果被告人数在2人以上，共同被告的时候呢，原则上每一个被告的住所地法院都有管辖权。所以我们刚才讲20条本文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只是把第一条的原则重复宣示，本来诉讼就是依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辖，所以这两个家伙一起开车撞伤你的话，你要告他们两个，原则上各个被告住所地的法院均有管辖权，所以你向宜兰或台中任何一个法院起诉都合法，这是依照20条本文。可是重点来了，如果有但书的情形，但书优先适用。各位眼睛睁大，但书怎么讲？但依第四条到前条，就是19条的规定，有共同管辖法院的，也就是你有第四条到第19条特别审判级这些特殊立法政策考量的规定者的，反而由该法院优先取得管辖权限。所以但书的翻译你要会翻哦，20条但书什么意思？当你是共同被告的诉讼，然后刚好这个诉讼又有第四条到第19条的特别审判级法院的话，反而是特别审判级法院优先被告住所地的法院适用。所以到20条但书的规定，黑板上这个题目如果改成被告有2个乙丙，然后呢共同车祸地点在台东的话，你这一题的答案反而要讲只能由台东地院优先取得管辖地位，你不要傻傻的讲这时候呢第一条跟第15条地位均等，所以台中、宜兰跟台东任责其均可，这时候答案反而不是这样，在共同被告的情形反而有20条但书的特别适用，反而你答案只能写只能由第15条的台东地院优先取得管辖的一个权利。 所以呢，加上了一个被告变成共同被告的情形的话，你就必须额外考量二十条但书的一个特别规范。那么这是呢，在整个概念法学游戏规则上面管辖竞合涉及到共同被告时呢，请你特别注意二十条但书呢，优先第一条到第二十条适用。好，整个游戏的规则先看到这边，剩下的部分还有考题的演练呢，我们休息之后呢，下段时间再接续的来看。